第一次来代班，却发现自己给泽华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主题曲啊！带着音乐去旅行，来开启我们今天2018年4月30号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千纯。今天呢，我们来代班这个节目呢，是因为泽华给自己放了一个假。确实，他平时太忙了，很辛苦，工作量太大了，所以在这个劳动节目给他好好的一段时间去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好不好？就由我来代班这一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话不多说，我们想想看今天要去的地点是哪里呢？今天这个目的地是泽华给我推荐的，这个荷兰小镇叫做荷兰威尼斯的羊角村，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纯，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我们先来浏览一下它的图片好吗？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叫做暂时不要多话，来自刘力扬。是不要多话，来自刘力扬，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主持人泽华的推荐哈。他还给我们推荐了今天的城市目的地，叫做羊角村，有荷兰威尼斯之称哈。 我已经说过了，想要浏览这个羊沼村的图片，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我把所有的图片，我能收集到的图片都已经收集上了哈，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一下。还有就是在这个推送的最后有今天的歌单，大家可以不妨浏览一下。我们来说这个荷兰小镇哈，很厉害，它700多年不修公路。为什么不修公路呢？因为它叫荷兰威尼斯。你想象一下这个名字，你就能想象到说，因为它陆地很少，而河道很多。是的，它700多年不修公路，不买汽车，日子过得很缓慢，让大家可以充分的享受自然。这个地方位于哪里呢？它在荷兰的北部，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图片可以发现，它至今仍然保留一幅童话的景象。这里没有汽车，没有公路，只有纵横密布的河网，还有176座连接各户人家的小木桥。想想那个画面是不是特别美？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 Nelson featuring Miss Montreal 的 How。 En ineens zag ik je lopen En ik dacht Oeh, oeh Ik was meteen ondersteboven En jij om de hoek En we liepen samen verder En ik dacht Oeh, oeh Was er bij ineens zo Bij elkaar en ik weet niet wat ik doe. Hoe zijn we hier beland? En we vliegen door de dagen en het voelt goed.En ik moet het eigenlijk niet vragen Maar wat nou als ik het doe Wil je samen verder? En ik dacht Oeh, oeh Als er bij je niet zo goed Oeh, bij elkaar en ik weet niet wat ik doe Hoe zijn we hier beland?Was er bij ineens zo goed Bij elkaar en ik weet niet wat ik doe Hoe zijn we hier beland 王先生说千纯千纯你也唱歌呀人家的节目还是收敛一点啊继续听歌王诗安的 For Real 王诗安曾经因为他的一首 Home 圈了很多的粉哈，他虽然是个小嗓，但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歌曲的节奏都做得非常好，如果喜欢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歌单，找到歌名，找到唱歌的这个人，以及浏览所有的千纯收集到的今天我们出行目的地的这个图片哈。我们今天去的城市是叫羊角村，它位于荷兰的北部，有荷兰威尼斯之称哈。大家都知道荷兰威尼斯的意思大概就是在这里没有汽车，没有公路，只有河道，是的，所以当地人在这里的出行工具真的就只有撑船了，而且许多房屋只有水路可以达到哈。不仅这里的邮递员他要乘船来送信，连当地的婚礼也是坐着礼船去教堂的，是不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哎，给很多觉得应该去国外旅行的朋友又增添了一个选项哈，不要总是去海边了，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这个荷兰威尼斯去举行一个隆重盛大严肃还有浪漫的婚礼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自 Martin Garrix 以及我们的戳爷的 There For You， 希望你会喜欢。 I woke up pissed off today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go down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特别特别的安静，特别特别的缓慢，好像就是在这里，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时间由此而静止。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我唱啦啦啦》，这首歌你会喜欢吗？微信公众账号上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有我们今天的歌单以及羊角村的好多图片，你可以去浏览一下哦。 情。 唱啦啦啦，来自李宇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千纯代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时间来到了11:42:13，今天带上乐去旅行去到的地方是叫做荷兰威尼斯的羊角村。千纯说过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面，千纯搜集了这个羊角村的好多好多的图片啊，都做成一条推送，配有文字，我们可以一起来进行一个浏览啊。因为我觉得说再多还不如我们亲眼去看一看，当然如果不能真的去到实地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图片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光哈。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安静，日子过得非常的缓慢，好像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生活的地点就应该在那里。要知道在几百年前，当第一批居民前来定居的时候，发现地下的煤是这里最多也是唯一的资源。那经过常年的挖掘，许多大小不一的水道还有湖泊逐渐形成了。后来呢，村民为了让船只自由地运送物资，又将沟渠连通并且拓宽，从而形成了现在河道交织如网的景色。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当晚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 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seconds of class. Handsome as the heavens that are filled with never caps. But underneath the mask, I see the skin of a man. Smooth and seductive, who's really got a plan.Forever, but I got that too. All it costs is just a minute now. For $1, you can show me how. I'll take your hand and bring your worries too. In just one dance, I'll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Your dreams come true. I'll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小流行小爵士风格的 Just One Dance 来自 Carol Emerald、刚才15秒广告前听到的一首歌叫做你我的名字，来自焦麦琪。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淳厚的淳，就可以找到我，同时可以浏览到我们今天目的地城市的所有的我收集到的图片哈。我们去到的地方有荷兰威尼斯之称的羊角村，我们来说说当地的特色建筑好不好。当地的建筑的特色就是好多已经保存了几百年之久，屋顶呢都是由芦苇编成的，冬暖夏凉，防雨耐晒，取材自然又很耐用，和周围的美景相得益彰，美不胜收哈。这种芦苇曾经是穷人买不起的砖瓦的替代品，但是现在芦苇的价格可是砖瓦的几十倍哈。水涨船高的还有这里的地价，所以大部分居民都是医生、律师等等高收入职业者，与从前这里的困苦景象形成一种直接的时空落差哈。我们来听一首慢歌，刚才听了那么多快歌，我们现在请出的是那英，相爱很早。 街灯一盏一盏苏醒，怀念一盏盏来临，就等我听一听。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躲避，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失眠夜里又漏雨，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人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轻轻牵手拥抱，透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无尽岁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那英的《相爱恨早》，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千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去到的地方羊角村有荷兰威尼斯之称。虽然说荷兰威尼斯，但是羊角村远不如威尼斯出名，因此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拥挤的游客去到同一个地点，也不会有成群的商贩。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静静的度假，享受自然风光的馈赠，圆自己心中一个欧洲童话梦。那如果冬天去到羊角村，还能见识别样的风情，比如你在结冰的河面上可以滑冰啊，想必这也是一种非常有趣无穷的体验哈。那秋天也不会让你失望，在这样一个四时变换的童话世界里，你可以让你疲倦的心好好的静一静。 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透视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恨。 很早，来自那英。时间来到了11:53:51，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今天去到的地点是荷兰威尼斯的羊角村，想要浏览羊角村的图片，在节目结束之后您继续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浏览这个图片，同时也可以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Beyonce featuring Jay-Z Deja Vu，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好，我一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Everything I see is true.